猴子学样。一个老头挑着一担草帽上城里去卖，走到半路上，老头累了，放下担子坐在大树底下休息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有一只老猴子背着一群小猴子出来玩，老猴子看见大树底下放着一担草帽，又看见一个老头戴着草帽在睡觉，就轻轻地走进去，拿起一顶草帽学老头的样戴在头上。小猴子看见了，也拿了一顶草帽戴在头上。老猴子戴着草帽爬上了大树，小猴子也戴着草帽跟他爬上了大树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在树枝上跳来跳去，吱吱吱，嘻嘻，又是叫又是笑，把卖草帽的老头吵醒了。老头睁开眼睛一看，哎呀，箩筐里一顶草帽也没有了。他赶紧起来，东寻寻，西找找，这儿没人呀，草帽是谁拿的呢？躲在大树上的猴子看见老头这样着急，一起大声笑起来。老头抬头一看，这才明白，原来草帽全让猴子拿走了。老头气急了，指着猴子们大声说， 你们这些顽皮的猴子，赶快还我的草帽。 猴子吱吱地叫，跳来跳去，谁也不肯把草帽还给他。老头更气了，指着猴子大声嚷， 你们这些坏东西，不还我的草帽，我就把你们都捉起来。 猴子们看老头指手画脚的嚷嚷，也指手画脚的叫起来，不肯把草帽还给他。老头急得一边晃拳头一边跺脚， 你们到底还不还我草帽？再不还给我，我就把你们抓到城里去关起来。 猴子们也学老头的样子，晃着拳头跺着脚，还是不肯把草帽还给他。老头又急又慌，脱下草帽搔起脑袋来，他想呀想呀，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。猴子们也学老头的样子，脱下草帽搔起脑袋来。老头看见猴子又在学他的样子，心里想，有了有了。他就把手里的草帽使劲往地上一摔，叹了一口气说， 哎，真把我气死了，真把我气死了。 猴子见了也学老头的样子，一个个把草帽使劲摔下来。老头赶忙把地上的草帽捡起来，装到箩筐里，挑起担子进城去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